声唱、哦哦、我背着吉他浪迹天涯来去挂好一条、哦、就挂就挂就挂好一条、哦哦、我背着吉他浪迹天涯来去挂好一条，我要唱出在风中，在风中大声唱，吉他浪迹天涯，来唱歌给你听。哦，唱歌给你听。

然无字等歌流出兴亡，新年新希望，十全十美百战百胜，千载难逢，万事如意，无限欢喜，我们一起迎接新世纪。春满乾坤，福满门，天真岁月人赠送，财源广进大三江，生意兴隆通四海。说一声恭喜呀、啊、恭喜呀、啊、发财，就请你红包啊红包啊拿来，祝你这新的一年人见人爱，每一天都充满光彩。说一声恭喜呀、啊、恭喜呀、啊、发财，就请你红包啊红包啊拿来，祝你这新的一年排山倒海，把那红包装满口袋。千载难逢，万事如意，无限欢喜，我们一起迎接新世纪。春满乾坤，福满门，天真岁月人赠送，财源广进大三江，生意兴隆通四海。说一声恭喜呀、啊、恭喜呀、啊、发财，就请你红包啊红包啊拿来，祝你这新的一年人见人爱，每一天都充满光彩。说一声恭喜呀、啊、恭喜呀、啊、发财，就请你红包啊红包啊拿来，祝你这新的一年排山倒海，把那红包装满口袋。说一声恭喜呀、啊、恭喜呀、啊、发财，就请你红包啊红包啊拿来，祝你这新的一年人见人爱，每一天都充满光彩。说一声恭喜呀、啊、恭喜呀、啊、发大财，就请你红包啊统统拿过来，祝你这新的一年排山倒海，把那红包装满口袋。 他不记得脸上天色，他洗过的发像心中火焰，短暂的狂欢以为已生灭，漫长的告别是青春盛宴，我冻裂的手像滚烫的誓言，闪烁的眼像脆弱的信念，贪恋的岁月被无尽召唤，骄纵的星星烟消云散。

满的向往，多想你在我身旁，盼命运不慌不张，体会着默默忍耐的力量。当春风掠过山岗，依然能感觉寒冷，又怎能停止对温暖的向往？ 这样的你和我会漂流在两条不同的时间河流，分手的话你说的婉转温柔，怎么听总觉得不够，各自承受各自折磨，不枉一辈子的这条路来走。现在以后我终于寂寞，没有承诺背负在肩头，不想要这样的自由。现在以后终于寂寞，看着别人谈情说爱，我尽量不回头。

朝露。 等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，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， 爱情是 品味一零三三情感纪念册， 怎么会不知足，无心的 几个字我如此在乎，让人陷入，那是谁的无助，会需要谁的最纯温热呵护，却让我得到一目糊。我们都坐上同样的班车，还来不及看远方的地图，竟各走各的路。伸手记你指尖上的温度，想跟着字的弧度起伏，你透过窗写下的苦，叹息后恍然大悟，我寻找你指尖上的温度，你看着是旅程的全部，你越温热痛越清楚，后悔怎么没留住消失的雾。怎么会不自主，无心的几个字我如此在乎，让人陷入，那是谁的无助，会需要谁的嘴唇温热呵护，会让我得到一目糊。也许你没说出口的寂寞，在拥挤车厢被紧紧困住，再找不到归属。想收起你指尖上的温度，想跟着自热呼噜起伏，你透过窗写下的苦，叹息后恍然大悟，你寻找你指尖上的温度，你暗示这旅程的全部，你越温热越清楚，后悔怎么没留住消失的我。想说起你指尖上的温度，想跟着字的弧度起伏，你透过窗写下的苦，叹息后恍然大悟，寻找你指尖上的温度，你还是这旅程的全部，越温热越清楚，后悔怎么没留住消失的

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我是雪雷，祝你新年鸡年行大运。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满心头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们都来听啊。 爱是快乐，是远方隐隐约约的汽笛声，夜你缭绕高唱着田园牧歌，爱是哀愁，是贴近对抗自我的青春，给我们天色星狂奔。爱是所有歌颂着的和声，铺天盖地祝福我们。爱是唯一不容许别人，你在我，我在你的耳边说没人懂口吻。爱是孤暗，是情人慌张时有的遗憾，无法忍耐才是爱的表率。爱是嫉妒，是对自己最诚实的审判，谁在你身边都相关。爱是所有歌颂着的歌声，爱是唯一不容许别人，你在我，我在你，睡前晚安的额头上亲吻。爱是所有歌颂着的和声，没人懂得口吻。爱是动作，戏院里藏你的情路，手牵手生死与共看透夕阳尽头。爱是什么，因为爱有如此复杂的理由，只要我肯定是爱你 都